是飞翔的光。 新闻是如何发生的？谁是其中的关键人物？事件会向何方发展？各方观点在此汇聚。新闻天天谈，新闻大家谈。 近日，由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指导，中国罕见病联盟等主办的2021年中国罕见病大会在北京召开。党的十八大以来，罕见病这一特殊领域日益受到国家和社会各方关注，国家卫生、科技、药监、医保等相关部门通力合作，在加强政策研究和制度建设的基础上，通过制定罕见病目录、建立全国罕见病诊疗协作网、加强区域协作和远程支持等措施，形成工作合力，探索出破解罕见病防治难题的中国模式，共同推进罕见病防治与保障事业迈上新的台阶。我国在罕见病诊断和治疗方面取得了哪些进步？罕见病用药进入医保目录为什么会引发争议？民间组织在罕见病防治方面能发挥怎样的作用？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天天谈。您好，听众朋友，我是主持人江宁，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新闻天天谈。您也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和其他优质音频内容。今天我们来关注推动罕见病防治需要各方协力。今天我们请到两位嘉宾，一位是北大医学部遗传学系副主任黄玉。黄玉主任您好。 您好，大家好。 另一位是寇德罕见病中心创始人兼主任黄如芳。黄如芳主任，欢迎您。 哎，你好。哎，主持人你好。 那么黄如芳主任，您本身也是一位罕见病的患者啊，那对于罕见病的诊断和治疗是有非常切身的感受的。那么从您最开始接受罕见病诊断和治疗的过程当中，遭遇过怎样的困难呢？ 我自己本身也是一名罕见病的患者，我得的这个疾病叫假性软骨发育不全症。那主要的表现其实就是身高比较的矮小，那可能很多人在外面的时候也会有看到。那对于我们这样的罕见病的群体来讲啊，首先遇到的第一个困难其实就是缺医少药的问题。比如说我拿我自己来讲，我当年父母为了让我这个疾病能够更好的被确诊和得到治疗真的是所有的方法都用过了，也是各种医院有不同的误诊，然后呢用不同的治疗的方法啊。我想讲一个故事哈，我自己从小就吃过一个叫黑色的鸡蛋羹，我想很多人都知道这个鸡蛋羹很好吃也很香，但我小时候吃了很多黑色的鸡蛋羹。为什么是黑色的鸡蛋羹呢？就是医生给我开了一些这种胶囊类的这些药物，但因为我小时候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我这个喉咙啊，就是这个胶囊好像有点大，我就吞不下去。那我父母就把这个胶囊给打开放在这个鸡蛋羹里面啊，这个给我来吃啊。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你现在回想去看啊，这个父母其实是很无知的，对吧？就把这个药物，但是你也知道，就是在我这个疾病上面来讲，现在目前其实全世界是没有任何治疗方法的，所以呢，之前过往所有的治疗的方法啊，其实科学上来讲都是错误的啊，都是误诊的。然后父母也是为了对自己的孩子的爱啊，用各种这个不科学的方法啊，来帮助孩子。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我自己是深有感触啊。 就至少在几十年前，对于罕见病的诊断和治疗，包括在医院里面也是有很多这个不确定性的，就会有误区。黄主任，您在这个临床上应该见到过很多罕见病的患者和家属，那么哪些罕见病是您在临床上比较常见的，对您印象比较深刻的呢？ 是这样，我们罕见病呢，就是里面也有相对比较常见的罕见病啊，比如说这次的医保报销的这里边有一个 SMA 叫脊髓性肌萎缩啊，这个就是我们在肌肉病里边相对比较常见的一种类型啊。肌肉病其实相对常见有两种大类，一类就叫神经源性损害，一类呢是这个肌源性损害 神经性损害里面最常见的就是这个 SMA 脊髓性肌萎缩，也有人把它称为渐冻人啊，渐冻人是一大类病哈、啊，有一类就是 ALS， 就是神经源性疾病啊，其中这个在少年期起病的比较严重的这类叫 SMA 啊，这个是比较常见的。还有一类呢 DMD 啊，我们称为进行性给氧不良啊，它是肌源性损害，就是肌肉本身的问题导致的肌肉的这个运动能力不足。啊，这两类疾病呢，在运动性疾病里边相对比较常见。那其实，在临床上给我印象比较深的，其实还不是跟病有关，就是病的多少。其实因为罕见病嘛，病都蛮少的啊。然后的印象给我比较深的，其实是两类人，一类呢是对于治疗上特别执着的这种家属，啊，包括病人，包括孩子的父母，啊，他们一直在寻求治疗这些孩子疾病的这样的方案。啊，这种执着的精神，这种对孩子的关爱，啊，对不放弃的这种精神，是我比较认可的。还有一类呢，是我印象比较深的，就是因为很多遗传病在社会上实际上是有些偏见的，啊，有些人认为你既然是遗传病人，或者说是个基因突变携带者，你就不要生育了，啊，其实这是一个很大的误解，啊，我们这个领域的专家，包括我本人，包括我们临床很多医生，都一直在呼吁，包括。我们通过医疗技术来保障这部分人的一个生育权和生育的能力，然后让他们能够生孩子，放心生孩子，能够生出好孩子，啊，所以我也印象很深的是这一类，就是有比较强的生育意愿。那么在罕见病这一群里边，其实很多家长啊还想生出健康的孩子的，这种比较执着需要能够生出健康孩子的这些，父母啊，我们还是印象比较深哈，就一直在。通过各种办法帮助他们生出健康的孩子。 嗯，您不仅给他们提供技术的知识，还为他们提供这个信心上的支持哈。那黄主任， 对， 您觉得我们国家目前在罕见病的防治方面处于哪个阶段呢？ 我们国家这些年，我们大概是从2008年开始，在媒体上宣传罕见病这个词哈，所以现在大家都对这个词比较熟悉了。其实这是一大类疾病的统称，它不是按照疾病的病因。而是按照疾病的发病率来进行分的这么一类新的一类疾病。那么这类疾病目前来说，我们国家的这个诊疗的技术发展，我个人认为还是非常快的啊。在15年前我刚开始做罕见病的时候，其实是经常处于一种绝望状态啊，因为我们离国外的这个水平差的还是蛮远的。当时我觉得，哎呀，我们离美国可能还差30年。但是这些年的这个发展之后呢，我可以自豪地说哈，我们国家在罕见病的诊断的这个水平上来说，跟欧美已经差不太多了啊。这个很多人可能不太相信啊，因为，总觉得我们还是发展中国家，但实际上，因为我们国内的这个医疗的技术，包括我们临床医生的学习的态度和能力，这都是非常强的，所以我们在诊断水平上离发达国家的这个差距非常小了啊。当然，我们还存在这个地区的差异啊，这个还需要进一步的在发展。那么从治疗上，我们跟国外的差距也在缩小啊，这个确实跟诊断还不一样，治疗上我们这个差距会更大一些。一方面是因为我们国家的这个治疗研究相对比较落后啊，虽然我们国家有治疗的能力，有研究能力啊，但是呢，我们的研究往往是为国外的，就是我们国内的研究团队往往是为国外的制药公司做研发代工处理的啊。那么为国内做研发的这样的这个很多项目目前还在逐渐做啊，但是这样的新项目是毕竟起步比较晚，所以我们国家国内研发罕见病治疗药物这个进步是比较慢的。 可能听起来比较奇怪的现象就是咱们自己的研究团队对于国外的罕见病的这个研究可能会更多一些啊，对国内的反而会起步晚一些，主要原因是什么呢？ 是这样的，大家可能有所不知哈，就是我们国内的这个研究团队为国外的研发药物企业做服务代工，在最近的20年已经相当成规模，也就是说，在国外的制药企业50%或者是80%以上的这个研发的工作，实际上是由中国和印度这样的一些发展国家来完成的啊。包括我们比如说最著名的我们国内一家公司，上海的药明康德啊，这是国内的这个代工服务这个研发的这个龙头企业。 嗯， 那么。实际上就是国外的药厂它提供资金和想法，然后国内的公司呢提供劳动，然后帮助国外的公司做研发啊，所以很多国外的这个新的药实际上是很多前期的环节是在国内完成的。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天天谈。 今天我们关注的话题是推动罕见病防治需要各方协力。今天我们请到两位嘉宾参与讨论，一位是北大医学部遗传学系副主任黄玉，另一位是寇德罕见病中心创始人兼主任黄如芳。再次欢迎二位。我们注意到在今年呢，一共有7个罕见病药品谈判成功纳入到医保，大幅度降低了罕见病用药的价格，尤其是脊髓性肌萎缩症，也就是 SMA 注射液大幅降价纳入目录，从年均70万的天价降到了3万多元，再加上纳入医保的费用报销，基本上可以说是解决了患者的用药问题，极大降低了患者的经济压力。那么截至目前，国内一共有60多种罕见病用药获批上市，其中有40多种被纳入到国家医保目录，涉及到25种疾病。但是啊，对于罕见病用药进入医保目录呢，社会上存在很多的争议。比如说有一部分网友觉得啊，每一个生命都不应该被放弃，应该大幅降低这个罕见病患者及家属的负担。但是也有一些人呢，他觉得这个医保还是应该尽量保证这个常见病基础病的用药。黄如芳主任，对于这样的一些争议您怎么看呢？ 其实这些争议的背后呢，我们具体的关注点来讲，主要还是集中在所谓的叫公平性的问题。我站在有一部分您刚才所说的一部分的这个网友的角度来讲，他就会思考说，为什么一个罕见病的患者要使用或者要享受这么多的经济的这个资源，一个人占用的这个社会的这个医保的资源过多，对。那这个其实就是一个比较典型的啊，是大家心里都会有这个疑问的。 嗯， 当然因为我自己是做这方面的工作，我们自己其实很清楚。第一个呢，我们首先要强调的，就像您刚才提到的，每一个生命都应该被放弃，都应该要得到尊重。那我想首先这一点是一个普世的价值。难道我们因为有人得了罕见的疾病他就应该被放弃吗？就应该不被这个国家所关注吗？所以呢，我想没有任何人会去讲说啊，因为得了罕见的疾病我们就可以不管他，就让他自生自灭，甚至就让他去死。那我觉得这不是一个社会的普世价值。 嗯， 第二点我想讲的是，罕见疾病真的跟我们每一个人没有关系吗？虽然我们有少部分的网友会这么去说，那我就想说，这少部分的网友他跟罕见病会没有关系吗？他今天产生的这个疑问是站在什么的一个节点上去发出这个疑问呢？如果他的家里有一个他的孩子得了罕见的疾病，他的父母是罕见的疾病，他的爱人是罕见的疾病，他还会有这样的一个疑问吗？所以呢，其实是不一样的，是因为我们每一个人站在不同的角度去考虑的问题。因为其实罕见疾病跟每一个人都有关系。就拿我自己来讲，我的爸爸妈妈全部都是健康的，我的整个家族里面也没有一个人会得我这个疾病，那为什么会有我？也就是说，在每一个生命传承的过程当中，它都会发生罕见病和基因突变的可能性。所以也就意味着任何人都和罕见疾病会相关，只要有生命的传承，它就有发生罕见病的可能性。所以我们在关注罕见病，就是在关注每一个人的明天和未来。这是第二点我想讲的。第三点我也想再讲一遍，就是我们因为不同的命运，可能不同的人得了不同的疾病，有些疾病有罕见有常见，有些疾病有危重，有些疾病有轻。那我们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的治疗的药物，而这些治疗的药物到底用什么来衡量？药物的价值其实应该是用治疗的价值来衡量，而不是用价格来衡量。我们不能因为这个药物因为贵我们就不让这个患者去用，因为这个药物便宜我们就可以让这些患者去用。这不是一个评价和衡量一个药物的主要的标准，它的标准应该是治疗的效果，是为这个治疗带来的产生的家庭的幸福感，这个国民的这样的一个幸福感，甚至代表了这个国家的啊文明程度应该来衡量。这是我想讲。 好，那黄玉主任，对于罕见病用药纳入到国家医保目录所引发的这些争议，您是怎么看的呢？ 这个争议很自然，这个我也同意其中一些想法，就是毕竟这个医保的池子是有限的，如果我们把它当做一个这个一锅粥的话哈、啊，这锅粥的这个饭啊，这锅粥的这个经费是有限的，那么按照这个有限的这个思路呢，就是我们应该保基本，因为我们的医保是保基本，那么保基本的思路其实在过去来说是按照这个所谓这个疾病的普遍程度来制定的啊，这个疾病是不是它发病率比较高啊这些，那么罕见病这一类疾病呢，它的这个发病率按个单个疾病来说都是比较低的， 嗯， 而且它的有一些药物呢，它的发病率虽然低，但是它的单价很高，所以它占用大量的医保的费用，这个角度来说实际上它存在一种不公平现象啊，这个我们在早期我们都是注意到的，那么国外也有这样的问题，所以呢有两个思路，一个解决的方案就是说我们在医保费用之外提供一部分单独的经费来给予支持啊，这是一个思路，另外一个就是思路就是说在医保或者里面加入一些商业保险的这种方案来提供支持，这样就来减缓一部分这个所谓公平性的问题。还有一个角度呢，就是说我们在看待所谓罕见病的时候呢，最常见的观念是把罕见病和常见病对立来看，就是我们经常会说哈，比如说高血压糖尿病这是常见病啊，那比如说我跟你说一个法布雷病，你肯定说哎呦这是个罕见病我从来没听过啊，那么对于法布雷病是不是应该报销呢，你说哎罕见病太贵了是吧，但实际上就是说我们过去对于疾病的描述实际上是从症状描述的，比如说高血压和糖尿病其实它都只是症状，它并不是病因，为什么有的人得糖尿病有的人不得啊，糖尿病的大家都知道吃相同的食物有的人会得有的人不得的，其实背后的原因就是因为有的人其实是遗传因素导致的这个常见的这种糖尿的这个异常，如果按照病因去细分的话，很多所谓常见病里边有大量的罕见病，那么所以罕见病的这种治疗实际上是一种对因性的治疗啊，那么或者对因性的进行分类啊，把罕见病和常见病进行对立呢，实际上是一种相对比较传统的观念啊，所以我们一直在宣传，包括在医保部门我们这个行业内进行宣传包括和推广，就是罕见病和常见病它不是一个对立观念，那么对于常见病的治疗未来都是要进行常见病的这个按照病因进行细分的，细分之后就很可能分出很多的所谓罕见病来，那么对于这些罕见病的对因的这些治疗它治疗效果更好啊，那么目前能看到的罕见病人往往是这些病人里边相对比较极端和严重的病人啊，那么其实对于罕见病的治疗这些研究呢，未来会汇集很多常见病的病人啊，这个对于大家的整体的医保的这个覆盖或者是这个享受福利会更有好处。 嗯，有时大家对于这个常见病和罕见病的这个认识可能也需要更新啊。那刚才您也提到这个罕见病除了用药进入到医保之外，也包括比如说加入一些商业保险啊，通过这样的一些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其实我们看到全国各地也都在探索不同的方案啊，还有一些这个比如设立罕见病基金啊，那在您看来哪些模式是更加值得推广和借鉴的呢？ 各地都不一样，我们目前没有一个统一的模式，我觉得都是在探索阶段，国外的探索可以帮助我们，但是呢中国和国外的国情也不一样，所以我觉得各地都采取不同的方式分别进行探索，我觉得这样比较好，达到一定的层级和总结相对经验之后呢，我们再从国家的层面再进行总结和上升。另外就是说我个人还是要强调，就是说我们对于罕见病的目前给予的一些医保的这种支付啊，包括进口药物的这种支付，其实上它是一种鼓励，是一种因为它是要解决罕见病的包括诊断治疗的里边的研究，整个产业发展的时候呢，它实际上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环就是支付环节， 嗯， 就是如果你支付环节没有特别明确的一些这个去向啊，没有明确说谁能支付的话，前端的研发就会缺乏力量，所以这是一个先有鸡和还先有蛋的问题啊，所以从支付的环节先给予一定的支撑，那么前端就可以其实可以撬动很多的资本啊，进入这个市场，然后鼓励国内的研发。所以我觉得我们在看这个早期的支付的时候，一定要看到其实它是用少量的资本去撬动后面的大量的资本进入其中，然后帮助能够进行国内的国产化的研发，从总体上或者说长远来看的解决根本问题的方式。 嗯， 需要这样一个源头的活水才能促进整个这样一个良性的循环啊。那未来有没有可能实现这个罕见病患者都能够有药可用，而且用得起药呢？ 首先罕见病的研发它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就是我们目前知道的罕见病有5000到7000种，所以从治疗上来说呢，也不是每一种罕见病目前都有可能被治疗啊，不论说它从研发的可能性，还是说已有药物的这种获得性，所以呢，解决罕见病的路是非常长的啊，就是理论上，如果解决了罕见病，那么就解决了人的这个长寿问题啊，这是一个非常长的问题啊，所以不用想太远啊，我们现在就是说，把目前我们国内能够做到的，我们比如说我们已经在帮助国外企业做药物研发，那么能不能国内的药企，就是以国内的这个研发开始，以国内的资本来启动我们国内的研发项目，啊，而不仅仅是说为国外的药企做研发啊，因为之前我曾经参观过这个国内一家药企，然后因为他们正在帮国外药企做药物，所以呢，我们当时在想这个药物能不能在国内能够上市，然后他说那没办法，这个是人家国外的这个知识产权，人家上市之后他们的定价是人家定的，我们也没办法，所以当时我特别的遗憾啊，回来的这个火车上我在想当时念的一首诗，就是昨日入城市啊，归来泪满襟啊，变身罗衣者不是养蚕人，因为我们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所以我们早期还是以代工的方式帮助别人生产，包括罕见病的药物，其实从奢侈性来说，我们可以把它比喻成一种奢侈品哈，就是早期我们是用不起的，虽然我们能造得起啊，那么未来随着我们整体国家的这个能力的这个提升啊，对于我们这个少数病人的这种照顾肯定也会能照顾到，包括我们国内的研发，包括我们资本能够啊倾向于啊从国内的这种角度啊来立项啊，因为过去我们国内资本是想不到，或者说即使想到了我们也觉得我们支付不起，就不在国内进行启动研发，但是未来随着我们经济的不断的提升啊，我相信这个问题是可以得到整体的解决的啊， 是能感受到您当时那种心情啊。那其实从这个罕见病药品进入到这个医保目录也能够看到啊，就是我们国家政府近年来对于罕见病的这个关注度支持的力度也是在不断的加大的。黄如芳主任，您是寇德罕见病中心的创始人，这是一个民间组织啊，在国家这样大力的来支持和帮扶罕见病患者的同时，民间组织在罕见病的群体的治疗和救助方面又能够做哪些工作呢？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大家现在看到了我们的国家队都在关注罕见病，都在从各个层面来解决罕见病的各项的问题，包括诊疗上面的药物引进，包括医疗保障，现在我们整个国家队都很关注。但实际上我们要回看在过去的5年之前10年之前，其实大部分还是要看社会的这个民间的力量在呼吁和在推动的也包括像我们这样的一家民间的中心我们大量的去做患者的服务，去跟医生去沟通，包括在医患之间的一些服务，去呼吁社会的媒体来报道和关注罕见病群体面临的困境，我们也去推动一些国家相应的一些政策变得更加的友好，变得更加的正规能够让我们国家未来在罕见病的整个科研这个研发上面和我们的政策上面，我们要在未来在国际上都要具有先进性和领先性这些呢，我们从为民间的这个角度来讲做了很多的调研，所以我们出了很多的调研报告，包括我们最早开始推动国家的第一批的罕见病名录的出台因为我们是最早开始发布了这个民间版的罕见病的目录，当时是2016年9月份，所以呢也是作为最直接的一个推动者，推动了国家2018年的时候发布了国家版的罕见病的目录。所以呢我想讲的是说民间在社会的关注度的这个推进的过程当中在前期发挥了很大的积极的这样的一些作用。 是那您能不能举一些实际的例子呢，比如说去患者群体或者说某位这个患者家庭对他们有怎样的帮助呢？ 比如说现在大家其实关注度比较高的就是这个脊髓性肌萎缩症，就是 SMA 的这个群体，因为今年呢国家医保把这个治疗的药物纳入到国家的这个医保里面， 其实大家知道我们这个疾病群体啊，在全国我们往前大概5年之前，全中国是没有任何一个针对这个疾病的有效的治疗的药物的，就是因为我们持续的在 SMA 这个群体里面有更多的临床的医生、科研的单位、患者的组织、患者的家庭持续的在呼吁和在推动，就推动了我们这个，比如像美国的这个博健公司，它是第一个在中国上市注册治疗这一个药物的，而且这个药物在中国上市注册的过程当中，我们的国家的药监局给予了快速的审评审批等一系列的优惠的政策，它也是当年在罕见病上面的一个从报批注册到上市是最快的一个药物啊，所以这就是表明了全社会都在关注和在推动这件事情。 嗯， 然后呢，从它上市了药物以后，现在包括罗氏和诺华等相应的其他的治疗 SMA 的药物也将在中国会陆续的上市，这就是一个典型的一个疾病从过去的5年前没有人关注到现在纳入到医保，患者能够负担得起治疗，而且有多个药物未来可以选择，甚至包括全世界最贵的治疗 SMA 的基因治疗的药物也将在中国开展临床实验。 这就是您所说的民间队积极推动，国家队快速反应，所以能够形成这样一个良好的这样一个结果啊。 是的， 是。那黄玉主任，那我们经常说啊，解决罕见病问题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那目前来看还需要哪些部门或者组织的努力呢？虽然大家都在关注这个罕见病，还有哪些部门或者组织是可以做出更多的这个努力来共同解决罕见病问题的呢？ 罕见病的问题现在在媒体上就是能够看见的比较多的哈，我个人觉得是这个用药的问题能够激起大家的兴趣或者激起大家的这同情，但其实大家一定要想到我们现在能够看到的病人其实是比较幸运的啊，他们能够被诊断出来其实是比较少的一部分人，我们也想到他们其实冰山的一角，有大量的我们的病人实际上是没有在这个医疗的诊断服务过程中被发现啊，这是大家首先要想到的啊，就这部分人其实他发不了声，所以在解决罕见病的问题上就是诊断和治疗应该分开来看，诊断是发现更多的病人让他们得到合适的这个诊疗，至少说我很多病人说我至少我知道自己什么病了，不能治我也认了啊，这个那其实我们国家还有大量的人是不知道自己得的是什么病，还在这个就医路上这个蜿蜒曲折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关于治疗诊断的问题其实要比这个治疗更迫切，而且我们国内的诊断的能力不管是从我们的临床水平还是我们基因检测的这个我们国内的基因检测公司从这个仪器的生产、试剂的生产，这都是完全可以自主的。所以我个人认为，就是我们先要看诊断这一步，把更多的病人发现出来，然后让他们得到合理的这个诊疗。因为其中罕见病不是所有的病治疗费用都是那么高的。昨天我们刚刚也在线上开了这个一些罕见病的这个病例讨论会啊，我们行内有这个病例讨论会的这个在线的直播。其实很多昨天提到的一个生物素酶缺乏症，还有一些甲基丙二酸血症，我们用很便宜的药就可以治疗的，但是我们国内的筛查和这个诊断没有普及啊，还没有覆盖到，所以导致很多病人被这个延误诊断啊，甚至错误的用药，这个错失了丧失了这个早期干预的这个时机啊，这个很多病情不可逆，这都很可惜啊，所以我个人就觉得治疗是很重要啊，但是有时候诊断可能更重要。 就是这个诊断能力的提升需要依靠哪些方面呢？ 诊断是这个就是从医疗上来说，我们医疗体系内的这个宣传，就是医生的再教育里边应该纳入罕见病的这个诊疗，这是一方面。另外就是诊疗所需要的检测技术其实更需要医保的支付啊，现在医保实际上是不支付很多罕见病的诊断所需要的技术检测的，比如说基因检测，现在大部分的这个省市基因检测是不报销的，那么这部分的这个费用不报销的话，很多病人他是没有办法就是获得明确诊断的啊，那么医保能不能探讨一种方式啊，解决一部分病人的这个医疗的这种级别的罕见病的基因检测的费用啊，因为基因检测其实大家都 经常会听说哈，这个市场上也能看得到，但是医疗级别的基因检测和市场上您能看到的基因检测实际上是不一样的啊。为诊断需要所做的基因检测是很有必要的，但是现在大部分医保是不支付的啊，所以我也在这里呼吁一下啊，医保部门可以考虑到这个基因检测的这个在临床诊断中的作用，然后希望能够纳入医保。那么有一个可喜的例子哈，就是北京市医保其实也已经在讨论，就是在产前诊断或者说辅助生殖过程中啊报销一部分的这个基因检测的这个费用啊，这是一个可喜的这个苗头啊。我们也希望这个医保能够继续往前走，然后在这个罕见病的第一期就是前端的进行诊断或者筛查过程中的这种检测费用能够纳入医保。另外就是说现在是整个产业链的问题，就是目前医保已经在支付国外的罕见病药物，那么国内的这个研发的这个我看到很多的这个产业界其实都是开始摩拳擦掌在准备做了啊，然后呢就是我也看到很多资本在进入这个领域啊，就是开始关注罕见病的药物研发。因为目前美国的 FDA 包括欧洲欧盟的这个药监局，他们目前每年新批的药品里边大概有30%到50%的新药都是针对罕见病药的，那所以国外的这个药企在过去的20年间已经把重点研发的方向放在罕见病那个上面啊。那么如果我们国内不鼓励研发的话，未来我们会花更多的这个钱去买国外的药品啊，所以呢这个大家都看到了。所以我也看到更多的这个药企，国内的药企开始把注意力放在从在本土进行研发的这个方向。那么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呢，从药企研发的这个全产业流程其实都需要大家关注啊，也希望大家在各个这个自己注意到这个审批里边给予大家关注。因为我前阵也看到我们的这个医疗器械的审评部门也开始观察到了我们罕见病的，比如说刚刚提到这个 SMA 哈，脊髓性肌萎缩他们已经在制定这个脊髓肌萎缩的这个人群筛查的这个产品这个技术规范啊，就是希望能够国内出来更多的这个试剂，能够帮助筛查出更多的病人或者携带者，然后帮助这些找到这样的一些病人啊，所以各个部门其实都在动啊，我能看到啊，这个需要各个部门大家共同努力。 黄若芳主任，从您的这些年的经历来看，还需要哪些部门或者组织在这方面持续的发力呢？ 您说的非常对，就是罕见病的这个问题，它一定是各个利益相关方联动和共同努力的一个结果。没有人会说罕见病的问题靠一家医院、靠一个政府部门、靠一个医药公司就能把罕见病的问题解决，这是不可能的。那从目前来讲，我觉得有几个方面在中国未来的应该说下一个十年我们可能还要再去持续去做的。第一个就是我们希望全世界所有的治疗的药物都能够尽快的来到中国的市场，我们先让这些药物进入中国，让患者能够有机会用上这些药物。第二点呢，就是我们国家的医疗保障还是要打破所谓的这个叫公平性的问题，或者说是不是罕见病的患者占了更多的资源的这些问题。我们必须在这个罕见病的问题上达成一致，我们必须要有统一的价值观，认为罕见病的群体也不应该被放弃，健康中国一个都不能少，这是基本的国策，也是我们作为中华民族的这个现在的大国的担当我觉得这必须是要明确的。所以呢，我希望我们也期待国家医保能够把更多的罕见病的药物纳入到医保，让患者能够用得起。第三点就是我们国家一定要融入到全球的药物的开发过程当中，因为目前全世界94%的罕见的疾病仍然没有任何的治疗的药物，我们国家未来一定要在罕见病药物的研发上面要有贡献，要有大国担当，甚至我们未来要引领这一个行业。我们不是都是在追随美国，也不是所有的人家把药物研发好了我们引进来，然后他们卖给我们非常的贵，我们很被动。对，我们也希望未来罕见病的药物在中国被研发出来，我们去帮助和救助全球的患者这是我的期待。 好，那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也感谢各位的收听。想了解更多热点新闻，请您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明天再会。